咁佢本身嗰只船咧系比较泛风嘅，咁呢个就好睇佢拖航咧拖船去点样去就，因为佢可能冇咁嘅经验拖过呢啲咁嘅船。 嗯， 咁点解又会攞到晒啲批文？ 系咯， 系啦，同埋有冇买保险嘅咧？你估计？ 嗱，保险咧就系、是、一个好好嘅问题。但是你拖船来讲呢他应该有买保险的。 是。 但这个是一个保障来。同埋他这些船本身呢因为有四十几四十九米接近五十米长。个阔度啊接近二十六米。咁他食水只是得个四米的。 嗯。 咁他去一般来讲呢若果在香港水域你要拖航的话呢他是有人去做一个拖航嘅检验，认为呢个船安唔安全，然后先可以拖得走嘅。咁离开咗香港水域之后咧，就应该系有其他国家嘅方便期嘅人去检验过，佢然后先可以拖得嘅。 嗯，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简介下咧？一般做呢啲嘅拖行船只嘅工作咧，咁其实个阵容系点样嘅？需要几多其他，譬如拖船啊，或者嗰个嘅设备要系有啲咩嘅要求嘅？ 其实我哋要睇两样嘢啦，一只就被拖啦，另外一只就拖船啦。被拖嗰只船，我哋要睇睇佢本身系咪喺一个安全嘅稳性架构里面啦。对于它的航行的设备的信号是不是足够呢？因为它要拖几日的话呢，一般都用太阳能的板或者是以前用电池呢去预备夜航的灯的。而拖船那方面呢，我们只要看它拖船的救生设备啊、通讯设备啊，还有它的船可不可以拖得到咁大隻嘅船，我哋先至会发一张识航证，一次过嘅拖航证俾佢嘅。 系，咁即系咁亦都有啲嘅讨论啦。咁就见到网上面有啲讨论系最新嘅，就系讲到话都揾翻咧，譬如1999年咧，咁亦都系珍宝集团旗下咧有另外一啲嘅船只啊吓，咁就叫做即都被誉为呢个珍宝海鲜舫嘅姊妹船啦，就叫海角皇宫咧，都试过咧系出海噶，咁系移去菲律宾啦。咁当时咧就系用一只所谓半潜船咧去到运送嘅，咁其实今次点解唔用呢个半潜？船嘅运送咧，咁就有啲网民去到质疑咧，就今次点解唔用呢个方法啊？你点睇咧？ 最主要就系海角皇宫同珍宝系差唔多两只船，即系大细啊个形态。因为而家市面上如果你揾到有咁大只嘅船咧，通常都系拖航嘅，又冇自航船嘅。 嗯，吓，咁而 国内亦都有嘅呢一只船，但系咧你就要好睇佢嘅船本身，系咪可以拉到嚟香港嘅水域，将珍宝摆上去？但系如果就算将珍宝摆上去，佢拖航的话咧，因为珍宝个帆风个面积太大，咁你如果遇到嗰个风浪咧？唔能够拖航嘅时候，唔能够控制到嗰个转向咧，就好容易令到嘅船会有倾侧嘅现象。 系嗱，咁又我想问翻，即系譬如要去做呢啲拖航嘅程序啦，咁其实遇上风浪就出现一啲呢个风险啦。咁但系其实系咪都预先需要去到了解一下嗰个海域上面嗰个嘅天气状况啊？即系如果系遇上风浪嘅时候，系咪应该即系譬如暂停行驶啊，还是系即系转航道啊？咁系咪可以避免到呢次嘅意外咧？ 呢个系啱嘅，但系当其时拖船个船长究竟佢嗰个决定咧？有冇諗過呢一樣嘢呢？同埋呢，一般嚟講呢，喺呢個季節嚟講呢，我哋都唔會選擇去拖船出去海洋嘅，因為喺呢段時間會好有好多不明朗嘅季候風突然間會產生嘅。 咁会影响到嗰个海面嘅风浪咧，系会比较大嘅。 所以你觉得其实而家去拖行呢个嘅拖行呢个嘅珍宝海鲜舫，可能未必系一个最好嘅决定，系嘛？ 系啦， 嗯。咁好啦，咁其实咧就船只咧都应该会有一啲嘅去水泵嘅。嗱，今次咧就系、是、见到嗰、那个描述咧就系、是、佢入水反转啦。咁其实系咪一啲船只嘅入水泵可能系即系或者去水泵啊，即系冇好好咁去解决呢个入水问题，先至导致反转呢？ 其实我哋要两看嘅，第一就系话呢个船有个泵，而佢本身嗰个泵。个速度能唔能够去抵消到入水嘅速度呢？呢、这个先系一个最大嘅问题。有好多时嘅未必佢开晒个泵咧，就可以将嗰啲海水泵走。但系你啲海水入仓比你泵出海嘅仲要快嘅，咁呢个情况就要考虑咯。 系，亦都系咪真系譬如拖航嘅时候呢，呢个珍宝海鲜舫上面应唔应该要有人啊？因为有啲评论都讲到话，如果有人喺船上面系及早发现佢入水咧，相信咧可以即系更加早去到救援呢只船。 一般嚟讲咧，佢呢只船冇动力，冇呢个机打咧。如果你拖长航嚟讲咧，好少会有人喺船上面嘅。 嗯， 同埋你有人，就算有人喺船上边咧，佢都唔会。察觉到哪一个舱的入水、 咁而真的出现入水情况，其实拖船是真的比较难去救援它的了，是吗？ 对，因为任何的船只呢，你那时候入水呢，当你那个从中线位呢，个倾斜度大概7至10度呢，你很难好难先可以调整返它正。 OK，咁好啦，即系而家珍宝海鲜舫就喺南海就沉没咗啦。 嗯， 其实即系船沉没咗，佢会有啲乜嘢嘅变化咧？即系佢会唔会其实可能好多设备都会俾水压系损坏咗噶？ 呢、這个系啱嘅，因为佢本身个上架全部都系除咗铁网之外咧，所以佢都系用木去做围封嘅。 嗯， 咁嗰啲咧会由于佢下沉嘅时间咧，有机会系俾个水压，令到嗰啲窗户冚棒都会系烂咗，或者系有啲木材会脱离添，尤其是佢嗰个八角艇。 吓、 我就想问一下，譬如话今次都出咗事啦，咁依家我哋事后去再去调查都好啦。最大嘅价值喺边度咧？即系事后嘅调查。 事后嘅调查最大嘅价值就要睇下究竟系乜嘢情况令到嘅船会倾侧入水。 但系如果只船沉咗海底就比较难调查啦，系咪咧？ 系咪保险公司都会？如果即系有买保险，即系保险公司都会做呢个调查咧？ 保险公司会做呢个调查，佢亦都会咨询翻。当其时喺现场，嗰艘拖轮嘅船长啊，同埋佢一啲人嘅睇法，同埋佢哋嘅做法有冇做错嘅？ 好啦，咁都香港仔飲食集团都讲到话咧，事发地点咧水深超过1000米啦，如果要打捞咧就非常之困难啦。你同唔同意啊？ 嗱，呢一个咧，最主要个问题，第一。佢隻船喺嗰個位置開始下沉，究竟佢係咪喺翻嗰個位置咧？你要去定位先知道。 可能飄遠咗少少啦。 係啦，係啦。第二就係話隻船佢係原裝咁一路坐落去啊，定係打橫放沉落去啊，定係個底向頂沉落去咧？咁、那個。即是要打捞来讲要考虑好多因素、第二样嘢就是当你去到打捞的时间，那道地区的水流的风速有没有影响呢？ 即是很多因素去决定、 因为很多因素，尤其是你去到1000米，可能的船我能够拉返上来的时候呢、 里面好多嗰啲木结构。 唔好意思，系我听听新闻先啦，唔好意思。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98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系177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政府下午5:00起将屯门月湖山庄第十座列为受限区域，需要围封强检，要求受检人士今晚11:00前接受检测，目标系听日上昼11:00完成行动。根據強制檢測公告，任何在今個月15至21日期間曾經身處月湖山莊第十座超過2小時的人士，亦需要在今個月23日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水務署設立熱線電話9148-3846，下午5:00起運作，俾受檢測宣告限制的市民查詢和求助。社署亦會為受影響的居民提供協助。澳門新一波新冠疫情累計增至49人確診，其中34人屬於無症狀感染。衛生局局長羅奕龍說，患者目前主要涉及兩個群組，其中外地僱員工作場地群組有28人，監獄工作人員群組有19人，其餘兩人仍然調查。至於已經在中午結束的全民核酸檢測，超過670,000人次採樣，其中560,000多人次呈陰性，21個十運一樣本呈初步陽性，預料午夜12:00前有全部檢測結果。當局聽日將會安排全民抗原檢測，亦會劃區做核酸檢測。澳門政府決定繼續關閉非緊急服務的公共部門到星期五，並呼籲市民如非必要留在家中。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有報導指五眼聯盟正是搜集和編造證據，計劃炮製中國對西方進行政治滲透的謠言，詆毀中國形象的提問時回應，美國打著自由民主旗號在東歐、中亞、中東、拉美等地策劃顏色革命。他指美英等國政客和反中亂港分子勾連，美國九集五眼聯盟國家通過發表聯合聲明等方式對香港事務指手畫腳，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多次干預香港政治議程，企圖將香港變成對中國內地進行顛覆滲透的橋頭堡。汪文斌指出，美英等國對華進行滲透干涉的同時，暴露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汪文斌又說，中方敦促有關國家停止政治滲透，停止散布涉華虛假資訊，停止不擇手段對華壓制打壓。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今晚和明朝大致多雲，明日日間漸轉天晴酷熱，氣温介乎28至33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晴酷熱。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就喺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车多，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近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多车龙尾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西贡的北潭路因为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九巴路线94号是要改道行驶的，而专线小巴7号线来往西贡至到海下的服务时间会延长，部分班次会绕经黄石码头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 成日话要锡自己多啲，我要戒烟。 等我米点，我话你知，所有吸烟产品通通有害，记住乜烟都米点。想戒烟，不如多做运动，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只要有决心，一定戒得啦！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锡人锡自己，咪锡支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咧，討論緊珍寶海鮮舫咧，就喺南海嘅西沙群島附近水域咧，就係入水反轉沉沒咗啊！咁各位聽眾點樣睇咧？大家對於呢個珍寶海鮮舫有咩嘅回憶咧？對於珍寶海鮮舫出現一個咁樣嘅結局啊，大家有咩嘅睇法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大希立啊，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咧係輪機工程師啊嚇，註冊資深輪機工程及造船師司徒嘉誠咧傾緊嘅，聽佢。讲埋先，司徒嘉诚， 系你好。 头先就同你讲紧关于沉没咗啦吓，咁个打捞嘅困难，咁请你补充埋落去。 系打捞困难，因为我哋第一都讲咗咧，船咧喺呢个下沉期间咧，佢都有移位嘅。我哋唔知道佢系打横咁沉落去啊，定系反转咗个船底向天沉落去咧？咁我哋首先就要定咗个船个位置喺边度啦。然后如果佢系真系唔咁好彩打横咁垂直瞓落去咧，都仲好啲，即系你要捞起佢都仲容易。但系如果佢反转个船底向下咧，向天嗰、那个八角艇向下咧，你攞嘅时间咧系仲更加之困难，因为会有好多结构会跟住会损坏嘅，损坏咗咁你上嚟做维修咧。个项目就会好多好多。 嗯，咁其实如果要去到打捞啊，咁真系要打捞的话，系咪都会系一个好贵嘅工程嚟嘅？ 比维修仲要贵。 你会唔会可以估计到大概只要花几多钱到咧？ 呢、這个好难好难估计啊，因为点解咧？第一，能够做到呢个深海打捞嘅公司唔系咁多。喺国外都有两间，但系香港就冇嘅。 嗯， 其他你要靠外边啦。 嗯， 即系好似头先你所讲嘅，就话点解佢嗰只海国皇宫可以等上一个半浮沉嘅澳去开咧？因为佢嘅船短好多，呢只珍宝成70几米嘅。 嗯嗯 ，OK。好啊，咁啊明白啊，咁啊都非常之困难咧，亦都可能系都要花费唔少钱咧，先可以做到打捞啦。咁所以咧， 系 可能咧真系呢个珍宝海鲜舫咧就系、是、一沉大海咧就系、是、都好难再见翻佢啦。多谢晒司徒嘉诚先，多谢你， 唔好唔该， 系。 系司徒嘉诚咧，就系注册资深轮机工程及造船师嚟噶。咁啊，戴希立，咁啊，点样睇今次珍宝海鲜舫嘅结局咧？咁啊，的确咧，头先都讲啦，咁啊，佢有四十几年啦，系嘅历史啦。咁就喺香港仔避风塘啦。咁亦都系咧，曾经即系一个叫做渔港文化嘅一个代表啦。咁亦都佢喺避风塘嗰度咧，就经营酒楼啦。咁啊，有一啲好叫做都仿古嘅一啲建筑啊，吓有好多名人。商界啊嚇都曾經嚟過幫襯啊，咁啊佢根據嘅網頁咧講，譬如英女王啦，一啲嘅影星，譬如係湯告老師啊、周潤發等等咧，都嚟過係幫襯嘅咁，咁都算係咧就曾經一個香港嘅漁村文化、海港文化嘅一個代表性嘅一個象徵啊，戴希立，咁啊嚟而家咁樣佢咁就一去咧就不返啦，咁係咪大家覺得係咪都可惜咧？係咪還是有啲乜嘢可以即係諗翻轉頭可以救翻？ 即系你而家就想睇下系咪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咁样维修法系咪即系多出公海咁呢个做法系咪一个合理嘅做法咧？咁样不过我觉得如果佢继续即系如果唔系用呢、這个即系当唔系拎去维修，即系当然去边度维修我哋都唔知啦。咁要想办法要维持呢个珍宝海鲜舫，使到佢能够。保留到嗰個漁港文化或者嗰個集體回憶咧，其實都要諗下佢嗰個運作模式點樣先至可以營運得到先得。如果唔係咧，就要靠公費去養住呢個集體回憶同埋呢個漁港文化。咁呢、這個我諗呢個就要睇下個價值喺邊度啊。 嗱，都睇翻咧，其實珍寶海鮮舫咧係需要攞海事牌照啦，因為佢都一隻船嚟嘅。咁佢喺今年嘅六月咧要到期啦。咁而其實咧就根據佢呢個嘅一啲牌照嘅要求啦，咁佢其實都需要每三年咧就做一次嘅大型檢查啊，同埋維修啊。咁嗰個嘅維修費啊嚇檢查費咧亦都相當之龐大啊。咁而咧就珍寶海鮮舫本身做呢個嘅餐飲嘅業務咧，咁其實2013年開始咧亦都係入不敷支啦。於是咧就係喺呢個累積虧損超過一億嘅情況之下咧，喺2020年三月咧已經係停止營業噶啦。咁後來咧就係都話希望可以無償咁去捐出嚟啦，做一個躍動港島南嘅一個項目啦。咁但係咧亦都揾唔到咧第三方機構咧去到營運啊。咁啊，相信咧都係同佢呢個咁龐大嘅啲維修費啦嚇，或者係有冇一啲可行可持續嘅一啲營業嘅方案啊嚇，或者經即係點樣計好條數啊，都係有關係嘅，咁導致咧就係而家咧佢要拖出海，跟住咧就係沉咗啦。好啦，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咧，我哋講咗英國嘅其中一個國菜咧 ，fish and chips。當然都要講下佢嘅配菜咧，除咗我哋薯條 chips、potato chips 之外咧 ，condiments 有啲咩咧？調味料我哋通常咧就會有 salt and vinegar (salt) and vinegar (vinegar) 鹽同埋醋。通常英國人 chippy 裡面咧。fish and chips 地方通常都未必是会用茄汁的，而是被醋来的，这样令到你的薯条吃下去就没那么油腻了。另外有一样萧叔很喜欢的配菜呢，就香港的卖 fish and chips 的地方呢，炸鱼薯条的地方呢，其实都不是太多地方有的，就是 mushy peas M-U-S-H-1-P-E-A-S mushy peas， 一些呢压烂了煮咗半溶状态嘅青豆 mushy peas， 咁加少少盐咧就非常之好食嘅，睇个人喜好啦。就传统啲老式啲人咧，中意食 mushy peas 嘅，新潮啲就可能食 mashed potatoes 啦，食薯蓉啦。讲起食嘢，小叔特别兴奋。好，今日讲到呢度先，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時間嚟到下晝嘅5:44，繼續討論緊咧珍寶海鮮房啊。咁其實咧就係珍寶海鮮房咧就要要移嚟香港嘅消息傳出嚟之後咧，社會上面各界咧都有好多人士咧就表示都好關注啦。咁啊，包括一啲嘅立法會議員啦，咁都曾經有咧立法會議員咧就係出咗啲信啦，俾政府啦，咁就希望咧可以諗到方法咧去到保育咧呢個嘅珍寶海鮮房啦。亦都有議員咧就曾經喺咧就係行政長官嘅答問會上面就問過特首林鄭月娥啦，咁啊，林鄭月娥嘅回應就係話咧，要明白咧，珍寶海鮮房係一個私有財產嚟噶，咁啊，最重要咧就係呢個私有財產嘅擁有人點樣睇呢件事咧？咁啊，都曾經咧就試過係譬如係希望啦嚇，海洋公園可以研究啦，揾一啲嘅機構咧去到承接呢個嘅項目啦，咁但係。最終咧都未有揾到一啲合適嘅方法啦。咁啊，林太嘅意見就係話咧，唔能夠勉強。咁係咪就係代表住我哋冇辦法啦？真係要睇住珍寶海鮮房有呢個咁嘅下場咧嚇。 不，依個都係一個即係、就是、我哋即係要認真要考慮嘅問題。因為如果佢一個私人財產，就算佢諗住送出嚟，咁佢接佢個都要諗下點樣。能夠有一個運作的模式咧，可以使到佢可持續噶嘛？依、這個集體回憶，這個保育文化，其實都需要有代價噶嘛。咁咁耐都冇人出手，咁咪梗係有問題啦，即係咁樣。咁我哋可以聽下睇下有咩意見啊？依方面， 我哋揾嚟咧就係其中一位咧，就係聯署都去信政府咧，希望可以保育呢個珍寶海鮮房嘅一位議員啦，就係、是、陳家沛啦。陳家沛你好， 大家好， 係陳家沛。 点样睇啊？今次珍寶海鮮房嘅结果？ 我琴日即系睇到嗰、那个，琴日夜晚啦吓，食完晚饭之后就收到呢一个消息，咁都系觉得好难过，好伤心嘅，同埋就即系都系非常之惊讶嘅一个消息啦。因为其实佢上个星期离开嘅时候咧，我相信我同大部分市民都有一个感覺就是啊，這個是應該是暫別來的啫，因為大家都仲存有一絲希望，就是有一些白勇士其實是真的有在度潛在的，只不過他們是用即係兩個星期的時間是不足以俾他們傾到一個即係最後大家可以同意的一個方案啦。咁但係亦都有即係呢一啲潛在的白武士是有跟我講，他們是盡緊力的。咁啊，呢個只會係一個暫別嚟嘅啫。佢哋希望咧可以用兩個月嘅時間咧，就令到隻船咧可以回歸翻嚟香港。咁所以琴日聽到個消息係真係連嗰一點點嘅希望都冇埋，咁所以係真係幾唔開心嘅。 嗯，其實當有白武士有提出一啲嘅建議啦，話可以去到幫手去保育珍寶海鮮房嘅時候，有冇再即係再緊急地向政府提出呢啲建議？政府嘅回應係點呢？ 其實我大家都知啦，我有即係聯同另外六位嘅議員啦，即係都係特別關注呢個事件，咁亦都即係第一時間喺呢一個消息出咗之後咧，就去咗信俾呢一個特首辦嘅，咁我其實就。即係好老實講，我係收到個回信，但係個回信咧就只係話我哋會有相關嘅政策局咧就會跟進㗎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係我係除咗即係聽咗林太喺一啲即係記者嘅場合同記者講嘅場合入面有回應之外咧，從來都冇任何嘅政策局有聯絡過我哋七位嘅任何一位議員嘅。咁所以我其實都即係幾心急啦，咁然之後就即係冇辦法之下都要喺阿林太上嚟立法會最後嗰個答問大會嗰度向佢提出呢個提問，咁但係好可惜啦，佢嘅答案只係話不能勉強啦，係啦，呢一個係個私人財產，我哋要尊重嘅，咁但係即係好，即係其實好老實講，如果係一個私人財產。是冇錯，當然大家是要尊重啦。但以我所知咧，呢一個所謂的私人財產咧，其實喺1920年嘅時候已經係有其他嘅機構咧，係表示佢有興趣接手嘅。呢、這個係施政報告之前。咁但係傾到一段時間之後咧，當呢個施政報告出咗台，亦都係推出咗呢一個若同港島南入邊第二項，亦都有呢一個活化珍寶海鮮房。咁呢一啲嘅私人嘅機構啦， 就覺得哦，原來政府接手去活化啦，咁我哋都讓路啦，咁所以咧，所有即係佢哋協商緊嘅嘢咧就停止曬，咁但係大家都冇估到係啦，原來今日個結局係咁樣咯。 咁其實如果從長遠嚟講咧，即係依種運作，我哋都即係白勇士又好，或者其他人商業運作又好，點樣都好啦，我哋都要揾到一個可持續嘅模式。其實呢個例子咧，都俾我哋睇下香港過去有冇一啲類似嘅保護文化嘅，亦都私人財產嘅嘢，係會能夠成功地可持續運作，多唔多呢種例子？ 嗱，我同意嘅，要揾一個可持續模式，先至能夠令到佢活化，即係大家可能記得中環街市咁樣啦，係嘛？中環街市其實佢亦都係荒廢咗好耐啦，咁啊，即係中間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波折啦，咁啊，最終都係活化咗成為即係今日嘅一個中環嘅地標啦。咁所以我諗每一個活化嘅項目都係得來不易嘅，係啦。咁但係咧就係、是。即係呢一個就係好睇政府究竟係咪真係有心有力去做咯，係啦。咁我相信即係冇錯，佢浮喺水面嗰個保養啊、維修啊、各樣嘢咧，都係可能比陸地上面貴嘅。咁但係即係我。所以其實之前有好多唔同嘅討論啦，包括即係我亦都係去叫做。訪問過一啲海事嘅專家或者前輩啦，咁大家都一致認同咧，其實最有效減低個成本嘅方法咧，就係拖埋岸邊，甚至乎半挨住個岸邊咁樣咧，其實就已經係大大減咗佢嘅嗰個營運成本，起碼一半噶啦。咁當然佢點樣去做嗰個模式？如果你話以前嗰個模式唔 work 嘅，我好希望即係。能夠大家係俾一多啲創意落去，其實我好相信咧，政府咧佢話佢自己揾咗好多唔同嘅營運機構都冇人肯接手，正正就係因為可能佢去即係 sell 呢個 package 嘅時候，佢冇去擺啲創意，佢純粹係用翻舊有嗰種模式，咁當然呢一個即係大家都睇到係唔係一個可持續嘅方向啦。咁所以我諗嚟緊，即係如果政府要去真係重視保育工作嘅時候咧，就真係要花多啲心思去諗咯。 譬如果根據依家新嘅政府嘅架構，咁依類嘅問題嘅討論應該放喺邊個局啊？ 是啊，这个其实真是一个挺尴尬的时间来的。咁啊我之前即是去信给特首的时候呢，其实都有即是CC咗后任特首的。咁我们在立法会入面呢讨论那个即是政府的重组的时候呢，亦都有提过相关的一些问题啦。咁现在暂时呢就好像仍然是发展局。去做一個保育嘅工作嘅，咁但係我哋其實有幾位議員啦，都有提出嗰、那個即係關注啦，就係、是、其實發展局咧好多時咧就係淨係將佢嗰個建築物咧保留起嚟，就可能就唔會再發展啦。咁但係咧就缺乏咗一個你點樣去成全，點樣去即係成全佢原來嗰個歷史文化，將佢傳帶落去咧。咁呢一個咧，其實都係要需要跨局咁樣去做嘅。譬如我哋新嘅呢一個文體旅局啦，咁佢係集文化、體育、旅遊於一身，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未來有關呢啲保育工作咧，唔能夠一個局，唔能夠淨係發展局去做咯，係啦，一定要。 但發展局是處理歷史建築的，現在珍寶海鮮舫就不是建築物，是一隻要攞海事牌照的船，那是不是其實都可能是其他的官員去或者其他部門去處理這件事呢？ 是啊，所以今次這個即是我處理這件事就是碰到很多釘，就是沒有一個可以接即是找到對口的一個局去處理。即係邱騰華啦，佢嗰個經商局啦，咁佢就即係佢主力都係處理一啲陸上嘅業務咁樣啦，譬如海洋公園咁樣，咁佢就主力係要救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到海事嘅發展咁樣， 咁海事處就只不過係一個執法部門，咁所以咧，佢如果冇一啲政策嘅支持咧，好多法例嘅嘢，佢哋都係即係都係按住執行咁樣去做嘅啫。咁所以未來嗰個新政府入邊咧，我相信呢一個都會係我一個即係一定要繼續去跟進嘅一個議題啦嚇。因為我哋雖然而家珍寶有咁樣即係香港人唔想見到嘅一個咁樣嘅結局，咁但係咧，大家唔好忘記，我哋仲有一隻太白海鮮舫仍然喺香港仔嘅避風塘，需要我哋去關注嘅，係啦。因為以我所知咧，其實而家都仲係協商當中，未完全有一個即係百分百嘅定案係太白可以留低喺度嘅，咁所以我仍然都希望香港市民繼續去關注啦。 我覺得今次呢件事咧，當然而家都翻唔到轉頭，咁我哋都仲要了解嗰個沉沒嘅原因啦。不過正如頭先講，日後要做呢方面嘅工作咧，我諗唔止跨局，我正話聽你咁講咧，跨司長添啊。 係啊， 因為跨司長咪即係最後咪又由翻特首會自己去處理，因為都唔同司長喎，都增加咗副司長，解決唔到呢個問題。 係啊。我覺得我哋即係香港，如果要做一啲即係好似主持話齋，要有效亦都有持續發展咁樣去繼續我哋嘅文化保育工作咧，其實都真係要最高嘅層次去處理啦。 OK， 陳家佩都想問翻咧，就關於太白海鮮舫啦，即係都屬於即係珍寶王國旗下嘅，即係而家珍寶海鮮舫就冇咗啦，就留低太白海鮮舫啦。你又覺得其實點樣嘅營運嚇，點樣嘅宣傳，點樣嘅配套，會令到太白海鮮舫可以有機會真係留得翻低咧？ 太白海鮮舫咧，其實如果你話同佢將珍寶比較咧，佢雖然佢個體積係比較細，佢大概係珍寶一半到啦。咁但係咧，佢其實佢個歷史價值咧，比珍寶再多20年嘅，佢係50年代已經有噶啦。咁而家大家一路都喺度講緊啊，英女王嚟香港嘅時候就上咗珍寶啦，其實就唔係嘅。其實英女王上嚟香港咧，係上咗太白海鮮舫嘅。咁但係即係我最近都有即係出去珍寶附近咁樣都睇下佢哋嘅現況啦。咁太白的而且確係見到佢有啲日久失修嘅。咁但係咧佢就得嚟咧，仍然係可以睇到佢有一啲嘅即係佢哋嘅設計啊，或者係裝飾啊，都係好豐富呢個中華文化嘅一種嘅特色喺度嘅。咁當然即係佢同珍寶有一種兩種唔同嘅感覺啦。珍寶就可能係金碧輝煌嘅感覺啦，咁太白咧就真係好好比較係啦傳統啦，傳統嗰種。 但係佢都會有一個維修開支嘅問題啦。你有咩建議點樣營運法可以可持續啲咧？ 以我嘅理解咧，因為佢體積細咗一橛嘅，咁所以咧佢嗰個營運或者係講到佢嗰個維修保養咧，都係比珍寶咧係叫做平啲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接手嘅。而家傾緊啦嚇，嗰、那個潛在嘅一個白武士啦，佢哋就覺得嗰、那個價錢咧，其實佢哋一個小家族咧都可以應付得到嘅咁樣。咁所以佢哋點樣營運有啲咩方案咧，我就我真係唔知啦，因為我冇參與嗰個討論嘅，係啦。咁但係我就係知道嗰個成本上面咧係佢哋係覺得自己可以能夠負擔得到。 好，咁可能有啲希望啦。好啦，多謝曬陳家佩，多謝你。 多謝曬 陳家佩就係立法會議員嚟㗎。咁我哋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啦，就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浪翠园快线有坏车，多车嘅龙尾啦，一路断断续续排到去近丁九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 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个四快手85.8半升3蚊，港交所364.2升咗5.8。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南南资源、绿岭控股、融科控股、富阳同埋中基长寿科学。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中彩网通控股、爱高集团、赛迪顾问、新城市建设发展同埋翼神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306点，跌咗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3点，跌咗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系135.45，瑞士法郎0.966，加元1.294，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635。港金报17,190，比上日收市跌咗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89美元，卖出1,835.2美元。港汇指数报99.7，上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坏车事故。较早前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浪翠园段的快线曾经有坏车阻路的。坏车走了，不过都是多车，龙尾近丁九。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因为之前深井段有坏车事故，坏车虽然走了，不过现在都是多车的，龙尾去到丁九。而九龙咧，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喺海滨道公园嗰度咧，曾经都发生过坏车事故噶，坏车就走咗啦，咁啊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嘅。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北角警署，九龙去港岛咧龙尾近油荔村。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近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善湾仔之路的龙尾就分别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纽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深麻实道，龙翔道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将军澳隧道现时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都比较多车啦，咁啊龙尾到观塘泳池。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清水湾道下行近住龙翔道牛池湾呢一个彩虹交汇处嗰度咧，现时就较为多车嘅。新界咧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较为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嘅，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去到白沙湾码头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啊。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祥义正同轻摇商量作战计划，耳朵上面嘅印记出现异动，佢估到纪云和有危险啊，即刻赶去湖心岛，睇到纪云和喺床上面昏迷不醒，空明检查发现反噬已经侵入心脉，究竟有冇方法可以救到佢咧？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嚟緊啊，2022-23年度嗰個嘅預算經常開支咧就會達到係314億啦。咁其實咧都多咗好多啦。咁就比起2017-18年度嘅實際開支咧，又增加超過一倍啊。咁其實咧都係今次喺社署啦，喺聲明裏面都講到話咧，都係即係展示住咧，即係其實對於福利啦嚇，咁啊亦都係多咗啲承擔喺度嘅。 不過呢個問題咧，就永遠都有兩種人有不同睇法嘅。一個因為人咧就越嚟越老啦，香港嘅人咁就攞福利嘅人咧都越嚟越多，咁變咗福利嘅經費咧就越嚟越犀利。咁以前咧有個中方嘅官員提過咧，呢個就可能會車毀人亡。咁但亦都好多人覺得呢個係應該嘅，個社會應該做呢方面嘅嘢。咁究竟？我哋又點可以攞到一個好的一個模式去做呢件事呢？咁特別今次呢個合併呢個兩個津貼，咁我哋又點應該點睇咧？可能要請教啲學者先得。 我再講多少少呢個申請嘅資格先啦。咁啊嚟緊咧就係普通額同高額都會合併啦。咁啊一律都會攞3915元嘅長者生活津貼啦。至於咧就係入息嘅限額同埋資產嘅限額咧，嗱入息限額咧就不變嘅。咁即係話咧，單身人士嘅入息限額咧就係10430元，夫婦咧嗰個入息限額咧就係15810元啦。咁至於資產上限咧就係、是。同呢個嘅普通額咧係睇齊啦，咁即係話咧單身人士嗰個資產上限咧就係374000，而夫婦嘅資產上限咧就係講緊568000嘅。咁呢個資產咧講緊乜嘢咧？咁啊講緊非自住物業啊，非自住物業啦、現金啦、銀行儲蓄啦、股票啦，同埋一啲嘅譬如投資用途嘅車牌啦等等。咁而自住物業咧就唔包括在內嘅。咁大家可以計下咧，究竟如果大家係年滿65岁啊，喺香港咧就系成为香港居民最少7年，咁大家究竟系符合咧呢个嘅入息同埋资产上限咧，去到申请呢个嘅长者生活津贴啦。咁究竟啊嚟紧合并呢个嘅普通额同埋高额，对于长者嘅生活有几大嘅帮助咧？又或者系呢个嘅长者生活津贴嘅制度啊，有冇乜嘢咧系需要改变咧？都不如问下各位听众点睇啦吓。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噶。咁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一位学者同我哋倾倾啦。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喺度。周教授你好， 你好 ，教授好耐冇你倾偈咯，今日要请教你啦，真系 系啊，休息好少啲讲嘢啦。 欢迎，多谢你吓，多谢你接受我哋访问。咁首先都问翻咧，即系今次普通额同高额嘅合并啦吓，金额上嚟讲。是咪都對於好多長者嚟講係一個即係增加咗佢哋嘅一個現金嘅津貼啦，多咗佢哋嘅保障咧？ 我諗影響嘅人數咧，其實就即係唔係好多嘅，因為而家攞緊普通嘅長者生活津貼咧，有51365人咁樣，咁樣咧就高額咧，反為就嗰個數目咧。是大好多，就有587000多咁样。所以呢就所谓合并呢，只不过是将即是而家攞緊普通嘅即是长生津呢，就嗰50000人呢就每一个月呢就多900多元咁样。咁样我諗呢就即是我觉得我哋应该睇嘅，实际上而家香港咧就，如果你將高額同普通加埋嘅時候咧，就有成即係60多万嘅長者咧，實際上係即係你可以話政府係俾過佢一個嘅津貼咧，係嚟到保障佢哋嗰個基本生活嘅。咁我諗呢個已經係成為一個事實啦，即是話香港政府嘅特區政府嘅其實係。俾个差唔多去到64万-65万嘅长者嘅一个基本生活嘅保障咁样。咁我觉得就呢个合并嘅其实係好顺理成章嘅。反而我觉得即係因为呢一个嘅长者生活津贴嘅实际上对即係尤其是而家攞緊65万，当初的政府的意思就是说是帮助经济有需要的人士，但很明显 即系冇理由六十几万嘅长者都系经济嘅需要啦。咁样据我自己做一啲调查研究嘅时候嘅，其实好多长者领取呢个长生津嘅，都系当佢哋即系作为一个香港居民，工作咁长嘅时间，佢哋离开工作岗位或者系年纪大咗嘅时候嘅，政府系有一个责任。他们都有个权利的，是要得到一个基本生活的保障。我想现在实际上大家都是这样看的，很多长者申请的时候其实都不是基于他们经济上的需要，而且觉得这个实际上他们作为香港居民年纪大了的时候一个基本生活的保障来的。 嗯，但周教授，我首先是补充一下，就是现在是社署的资料，就是说拿着长者生活津贴的长者就大概是超过64万，就占了65岁以上人口42%。不过刚才你就讲到说其实很多申请的长者其实就不当他是一个真的经济需要的一个津贴来的，而是他们都觉得是一个老年的保障。但其实现在政府都有给比如高龄津贴，即生果金这样。其实这个的长者生活津贴因为有入息和资产的上限，其实政府一直都当它是一个即有经济需要的一个津贴来的。如果现在你觉得是不是有一个即根本上的转变是需要的呢？ 我想观念上应该有一个转变，即是无可否认政府引入一个长者生活津贴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呢就真的想是给一些经济有需要的人士。但实际上现在呢，我想即是我们见到很多人申请的时候呢，根据我们做一些调查，他们都不是说因为自己真的有这个的经济需要的，反而刚才我所说的各位即是作为他们香港的居民，工作过咁长时间年纪大了，咁样觉得呢个甚至你可以话系一个即系权利嚟噶，佢哋能够得到呢个基本嘅生活嘅保障咁样。咁样当然即系我哋从一个即系比较一般人睇法咁样，你即系如果我哋嘅长者里边，即系65岁以上嘅，我哋大约有120到130度啦咁样。咁样其实，如果我哋差唔多超过一半嘅系攞嘅时候嘅，我哋真系，如果我哋觉得呢个经济嘅需要嘅，咁样我哋只能够话，即系其实香港真系冇做好退休保障，而使到嘅系我哋超过一半嘅长者嘅系真系经济上有困难，需要政府嘅帮助。咁若果你觉得即系呢个仍然系政府嘅，即是一个的立场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这样我觉得可悲的一件事实就是说香港没有做好退休保障，所以呢就我们超过一半的长者的其实到现在呢都是需要政府来到经济上来到即是帮助他们。 教授，我有一个想法想请教你，现在我们有一半人就去申请，不要理他的动机是什么先，但如果根據你頭先嗰個調查研究咧，就話咧，實際上佢就當係一種佢應該有嘅權利，就唔係真係即係生活過唔去，我先去申請啊。如果咁樣，咁嗱，佢一能夠攞到嘅咧，佢有幾個限制噶嘛，一個就係入息限制，一個就係資產上限啦。咁另外仲有一個金額啊。咁你如果根據你依個分析，你認為咧個入息限制又唔使？将来使唔使喐个资产限制又使唔使喐，同埋俾嗰个金额嗰个上限又使唔使喐咧？即系如果从个发展嘅角度嚟讲，有成半人攞。 我谂咧就呢、這个如果我哋当佢系一个真系即系可以话香港居民，你去到一个年纪比较对唔住。大嘅时候咧，系攞到呢个基本生活嘅保障嘅时候咧，我谂就即系你从呢个角度去睇嘅时候咧，我谂呢啲入息或者系资产审查嘅可以系除去嘅，即系等于差唔多我哋攞生果金或者叫高龄津贴咁样样。咁样高龄津贴咧就即系而家中间你到一个70岁嘅时候，你就可以攞呢一个生果金，就唔需要任何嘅 入息或者資產的審查的。即是我意思呢，就是說如果我們承認一個是我們即是香港居民到他們年紀大的時候，一個他們可以說得到基本生活的保障是他們一個權利的時候，我就覺得應該是除去所有的即是這些入息和收入的一個審查在這裡、啊、當然如果我這樣說法的時候，即是好像剛才大家開始的時候會講話，咁樣政府嘅承擔咧就係即係會係好多啦，咁樣或者係不斷嘅增加。但如果我哋睇翻而家嘅支出嘅，實際上政府咧，即係其實呢方面嘅支出已經係好多啦。即係今個財政年度咧，喺長者生活津貼咧已經係超過咗300亿、314亿嘅。咁樣我意思就話，若果係政府你真係當呢個係，即是年老的人士一个的保障或者一个权利的时候，那么你政府就不如就想下怎样是可以来到承担这个的支出这样。我觉得这个思维上是应该改变的，即是好像我们对于很多即是儿童读书都一样的开支的时候，我想大英老师你从事教育你明白，开支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辦啲教學，淨係俾嗰啲即係失學嘅兒童咁樣。但到咗一個情形嘅時候，我哋覺得即係教育係一個兒童嘅一個權利嘅時候，受教育一個權利嘅時候，咁我哋揾方法去揾資源嚟到承擔啊。即係醫療一樣啊，以前我哋都係覺得即係淨係窮嘅人或者係經濟唔好嘅人先要去公立醫院啊。但醫管局成立咗之後嘅時候咧，白皮書醫療的白皮書啊，嗰啲文件講明白，無論你個經濟情況點樣，你都會得到政府的醫療嘅醫治嘅。如果我哋從呢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咧，我諗我哋真係要好好地諗清楚，我哋係咪真係淨係幫我啲所謂有經濟需要嘅長者，而係從一個比較係正面一啲前瞻性一啲嚟睇，就係咪可以俾個我哋每一個香港嘅即係居民，佢哋到到年長嘅時候咧，佢哋都可以有一個基本生活嘅保障啦。我諗從呢個角度去睇啦。 阿教授，我想有個跟進嘅問題請教你。嗱，譬如我當我係政府咁啦，咁我梗係覺得即係去到65岁以上嘅香港居民咧。有啲人真係可能經濟情況就冇咁好嘅，有啲人係比較寬鬆啲。咁喺即係資源有限嘅情況下面咧，係咪我哋都仍然需要有嗰個入息同埋資產嗰個上限嘅限制咧，使到有啲人咧即係所謂攞唔到，而攞唔到嗰啲錢咧，可以轉移俾嗰啲有需要嘅人，使到佢能够攞到嘅钱多啲咧，会唔会有咁嘅想法咧？ 呢个好传统，同埋我觉得系即系对唔住我要讲嘅事，好落伍嘅一种嘅睇法啦。对于佢啊，其实我哋可以倒转嚟讲嘅，就讲我哋有一个嘅，即系当系一个嘅权利生活嘅保障嘅时候，我哋可以话，即系你仍然系即系每一个嘅65岁嘅。香港居民都可以攞，即係每個月大約係4000蚊到咁樣，即係計翻現在個 rate 啊。你可以話如果你嗰個資產好多國家都係咁樣嘅，如果你真係好有錢嘅，或者你有嘅資產係超過100万或者200万嘅，你就繼續攞翻生果金，又唔攞呢個嘅即係生活嘅津貼咁樣。咁樣我諗可以另一方面，即係你俾咗一個權利人。然后咧就话，如果你系超过一个某一个水平嘅时候咧，你就唔需要嚟到，即、就、系、是、你可以话佢直情唔合资格，你要领取咁样。我谂好多国家都系用呢一个方法去做嘅，就唔系话而家你要去审查佢嘅入息资产。我谂我嘅即系调查研究里面嘅，实际上你呢个制度佢只不过逼到好多嘅长者嘅。其实他们将自己的资产储存里制造了很多家庭的问题，或者甚至他们根本都不理政府那个的入息量，是不是你说要37万，他不是说37万，那么你是不是有65万的人，你是不是做个查他呢？根本没有意思的。 OK， 系啊，周教授，由于我哋就嚟听七点钟新闻啦，你可唔可以新闻之后再同我哋倾多一阵？多谢你吓。嗱，我哋嘅电话系，多谢你。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咁嚟紧九月开始咧，长者生活津贴嘅普通额同高额就会合并，都系咧3915蚊啦。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同我哋倾下。 工作人员群组有19人，其余2人仍在调查。至于已经在中午结束的全民核酸检测，超过67万人次采样，其中56万多人次呈阴性，21个10合1、21个10混1样本呈初步阳性，预计午夜12点前有全部检测结果。当局听日将会安排全民抗原检测，亦会划区做核酸检测。澳门政府决定继续关闭非紧急服务的公共部门到星期五，并呼吁市民如非必要应该留在家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覆盖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向北扩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今晚和明早大致多云，明日日间渐转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8到3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湾仔之路仲是多车的，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的龙尾在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住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就比较繁忙了，龙尾在观塘绕道过了丽港城。九龙路面方面，现时沿着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启业村一带就比较多车的，龙尾就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住常月道油麻地西贡街，因为部分路段有些紧急维修，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那段呢，就现时需要封闭的，咁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了。新界葵涌的葵青路，因为有水管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荃湾路那段呢，之前就封了快线，最新安排呢就是封闭第三线的。葵青路去葵涌方向近住荃湾路那段呢，现时第三线需要临时封闭。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深井丁九段仲是较为多车的，而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亦都是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的龙尾去到美林村，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西贡消防局去到大涌口那段亦都是多车，西贡的北潭路因为有些斜坡巩固工程要做，北潭路近住北潭坳那段现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和忍让啦。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来调味就会更加健康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拣，攞开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的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的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呢，我想转个支付工具，到时你不要跟我争电脑先好啊。 阿妈放心啦， 无论用手机或者电脑到计划网页的登记平台登记或者更改记录都可以，有需要的还可以到分布港九新界的八间临时服务中心，由职员协助透过电子平台进行登记或者转换储值支付工具账户，收取第二阶段的消费券。 那我约埋陈师奶一起喝茶再去转咪仲好， 如果想亲身去办手续记得先打185000预约，那就不用排队或者到时万一多人办不到了。登记之后大约一星期就会收到手机短信通知结果。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長者生活津貼啊！咁社署就宣布咧，就係九月開始咧，長者生活津貼嘅普通額同埋高額嘅金額咧就會合併啦。咁至於咧資產上限咧，就會用翻較為寬鬆嘅普通額嗰個嘅限資產嘅上限嘅。咁嚟緊咧就係合資格嘅長者九月開始咧，咁就可以攞到每個月咧3915元嘅長者生活津貼啦。各位聽眾覺得呢個金額如何咧嚇？夠唔夠大家用咧？或者幫唔幫到大家咧？咁而头先我哋访问咗学者啦，咁就认为咧，应该系撤销嗰个嘅资产审查，令到咧就更加多人咧可以受惠到嘅。大家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呢个时间我哋请翻咧就系头先访问紧嘅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同我哋倾下噶，周教授。 阿教授啊，我仲多一个问题想了解一下个数字上嘅问题啫。即系嗱，如果我哋放松嗰、那个或者直接唔审查嗰个长者生活津贴啦，咁譬如呢个系你嘅建议啦。我依家想问，譬如生果金依家就冇咩限制嘅，你有冇一个数字咧？生果金有几多人系唔申请？ 而家31万嘅313129嘅。即是31万到的长者攞紧呢个嘅生果金嘅， 即系占嗰个年龄段嘅人几多少？几多百分之几啊？ 咁样样，即系因为佢唔系话你又可以攞呢一个长生章又可以攞生果金嘅， 系 即系你一个长者，你只能够从即系呢方面嘅系作一个嘅即系选择咧。你咁样样，你觉得自己唔适合。即係唔合資格攞呢個嘅長生津嘅時候，你唔係即係譬如我自己咁樣，因為我資產係超過咗限額，我唔會申請長生津噶。咁所以我而家攞緊生果金啦。咁生果金就即係個金額就即係1000多元到啦。咁所以就我諗而家係30多万。我覺得香港人咧其實係即係好守規矩嘅，即係你可以咁樣講啊。如果你資產真係超過咗嘅時候咧，我諗有一部分人咧係即係真係覺得即係佢自己已經係即係生活都 OK 嘅，咁樣佢唔係即係攞生果金就唔攞呢個長生津嘅。但我覺得咧，香港最弊咧就係我哋因為冇一個好完善嘅退休保障制度咧。我哋真係有好多人，即係我見過好多嘅長者做訪問嘅時候，佢哋即係你做咗成世人，咁你50万都有啊，係嘛？即係50万嘅時候，咁你又唔合資格攞長生津啊？覺得呢個唔係幾好啊？咁樣會將其中一部分嘅儲蓄咧，就俾個即係自己仔女，即係由佢哋保管咁樣。但因此咧，我見到好多家庭嘅糾紛啦，你明白呢個情形。咁亦都咧，有啲人直情就覺得自己即係工作咁耐啦，就算我有50万嘅儲蓄，咁我都唔應該即係 冇呢個嘅長身津啦，所以你亦都會申請嘅。即係我唔係即係提議點樣放寬，而係我覺得政府應該長遠再進一步諗下。如果我哋有呢個長身津，實際上如果你加埋即係廣東啊，或者係即係廣東嘅計劃，即係有成22,000嘅人而家喺。在福建啊同埋广东呢攞緊呢一个嘅长身津嘅。咁你加起上嚟嘅时候呢，实际上即係长身津呢差唔多去到700,000嘅人係攞緊嘅。咁你应该进一步諗下呢一个计划点样可以再进一步成为一个即係香港里面，即係我哋讲咗咁多年退休保障嘅时候，可唔可以作为政府一个责任去保障我哋嘅长者能够有一个基本生活的保障呢？咁如果我哋能够进一步做到呢一个情形嘅时候，我哋就可以免除即系呢一个嘅即系而家，即系你谂下60,000-70,000嘅人，你要去嗰个嘅资产审查，你实际上你都唔会审查佢嘅，因为你点会走去即系就过去问佢？或者要佢哋交出一啲文件嚟去證明佢哋冇咁多嘅儲蓄嘅，我呢個好難做到嘅事情。我唔係話現家咧就一步即係攬到去，但我諗長遠咧，我哋要諗，同埋咧嗰個嘅支出個負擔咧，一係全部政府俾嘅。咁你現在呢個財政年度已經係超過300億嘅，咁樣即使話咧，我計上嚟嘅2/3嘅人口咧。其实都是攞紧呢个长者嘅人口，系攞紧呢个长身津嘅。咁样到2036年嘅时候咧，我哋有250,000嘅即系嘅长者系65岁以上嘅，有个2/3吓嚟到或者1/2吓以上攞嘅。咁样嗰阵时去到成125,000，咁样若果嗰阵时若果系去到5,000嘅时候咧，咁我哋讲紧一年系。100亿、800亿嘅数字，咁样长远嚟讲，政府点样去负担呢一个嘅费用咧、开支咧，亦都系长远谂啦。即系唔可以停喺呢个阶段，就觉得我哋嗰个退休保障制度已经 OK 啦，已经即系做完啦咁样。 OK， 好啊，咁啊，时间关系，同周教授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啊， 多谢你啊， 好多谢。 周永新教授咧就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嚟噶，咁佢就认为咧系呢个长者生活津贴啦，咁就应该系一个好多长者咧就系即系生劳大半世咧就即系佢哋都好渴望咧有一个嘅一个退休生活嘅保障啦吓，咁但系又要真系头先佢都讲到啦，由于即系人口都出现继续老化啦，咁如果系要去到吓呢个嘅再去到更加俾得多放宽个资产嘅审查啊，唔再做资产审查嘅时候，可能咧都要留意咧嗰个数咧嘅个开支究竟点样做吓。咁我哋电话1872311，大家点睇长者生活津贴呢样嘢咧？欢迎打嚟同我哋倾下噶。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听众石先生喺度，石生你好， 系啊， 石生 系，请讲。 你好啊，阿陆宇光啊，戴希林 系，请讲啊。 嗱，我咧就系退休公务员。咁而家咧，我嘅退休嘅薪水咧就已經超額啦。咁我咧就做公務員嘅時間咧，實際上我得11個月，有一個月係納税嘅。咁而家香港為一個先進嘅城市，而家大陸都有社保啦，加拿大退休金都有1,000蚊，即係為港紙10,000蚊。咁而家我哋只係攞一份。1,000蚊所謂生果瓜，咁啊發唔發好咗？係嘛？所以咧 ，OK， 阿石先生個電話接收可能麻麻地啊，不過都聽得明佢意思啦，就係、是、覺得即係、就是、作為即係佢可能亦都而家攞緊生果金嘅話咧，可能都對佢嚟講未必好夠用嘅情況啦嚇。咁、啊、會唔會可以再多一啲嘅呢啲現金嘅福利咧嚇？咁跟住聽埋聽眾蔡女士嘅電話先，蔡女士你好。 你好， 啊，请讲啊。 系，我咧就系、是、非常之赞成啊周教授嗰个意见，系应该咧全部长者咧佢都有咁嘅权利，因为点解咧？嗱，中国人咧有一个美德，就叫做弱即谷防饥， 咁我哋后生嘅时候咧，我哋真系咧要为自己嘅老年嚟着想，因为以前政府咧系乜嘢嘅补助资助都冇嘅，完全冇嘅。咁所以我哋咧后生嘅时候咧，除咗好勤力工作之外咧，我哋好努力咁去悭钱，譬如搭一毫子电车都唔舍得搭，都系情愿行路。咁咧就希望储到个钱咧，将来自己嘅老来咧就有得一个即系使用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哋系做咗呢个美德啦。但系我哋咧储到嘅钱咧又唔系好多，但系咧我哋又超过佢嗰个限额，所以咧我哋只能够咧等到70岁先攞一个好少好少嘅生果金。咁到而家咧，我哋仍然咧系唔敢乱咁使钱。我哋唔系话政府话哦，你使晒冇啦，冇钱你就攞综援啦。我哋中国人咧系唔想做咁嘅嘢，我哋都仲系仍然好啊。所以到而家我哋老啦，悭咗啲钱咧，仲系要悭住嚟使。而家我哋仲系唔敢话使多一个钱。咁所以我觉得咧，政府咧应该对所有嘅老人家，佢哋系为社会工作，虽然佢系储到啲钱。但是他是很辛苦儲回來的。 明白，好多謝蔡女士的意見。那也說的是一些夾心的長者，即是他的資產是多過呢現在是即超出了現在可以申請到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上限。但是其實他們的生活也都是不是真的呢是很充裕的，即是可能財政上不是很充裕的。咁呢啲情況，其實政府係咪應該要去幫埋佢哋，包埋佢哋，將呢啲嘅長者生活嘅津貼嘅範圍都包埋佢哋咧？ 我諗即係話周教授佢都雖然傾向就寬鬆處理呢個問題啦，但其實佢都提出咗有三個問題，我諗值得我哋去諗。當我哋進一步寬鬆處理，而香港嘅即係老人係越嚟越個比例越嚟越高嘅時候咧，一個就頭先講。他又覺得那些設計的限制會引起很多古靈精怪的社會問題，這個問題是即他覺得要撤銷的一個原因。但另一個問題他提出就是，確實如果隨著人口老化，我們可以想像很快就會由現在使300億變成800億，那錢呢就是物質不滅的， 你用在這裡的時候，那 多出來的錢在哪裡來呢？還有一個問題，當人口老化變咗老人家多，後生仔少咧。後生仔所創造嘅財富要養越嚟多老人家，呢個喺整個社會嚟講，這個問題又點樣回答咧？我相信呢個都係可能要未雨綢繆嘅問題。 咁都仲記得啦，即係早幾年嘅時候咧，阿周永新教授同埋其他學者都曾經提出過一個全民養老金嘅一個方案啦。咁當中咧，其實係要牽涉到咧，就係勞方、資方、政府三方嘅公款啦。咁但係結果又冇去到即政府冇採納到相關嘅建議啦。咁所以如果真係要去到加大咧喺長者津貼方面嘅一個保障的話咧，咁可能咧就要從咧就譬如稅務咧嗰度去到着手啦。咁這個呢都相信都要社會繼續討論，看看是否達到一個共識。好了，我們休息一陣先，轉頭回來又講講啟德體育園呢，最新的消息就是它會部分的工程是延期落成，大家怎麼看呢？歡迎打來1872311跟我們談談。 回歸原創微電影出發2022，首標孔德賢 這個角色可以給到我一個反省，在自己努力的過程裡面，我自己是不是忽略了什麼呢？ 爸爸你可對我生氣。 在香港回歸的25周年，我會很想留在這個地方去繼續努力，因為我在這裡出世，希望香港是大家都生活得越來越開心。砥礪奮進25載，攜手再上新征程。 出發2022，6月25號起，逢星期六晚上9點，港台電視30日。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一齊聽 第36季健康節目。 餐桌上的实验室， 你的饮食如何，你的健康也必如何。坊间有层出不同的食疗药膳，哪一种先啱自己的个人体质？想知怎样可以吃得健康一点，今晚听下林家仁中医师怎么说。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23，继续是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和大希腊在这里。这一节想跟大家谈一下关于启德体育园将会部分工程受疫情影响延迟落成这个情况。其实现在启德体育园就进行工程，其实本身就预计就是下年，即是2023年的下半年就会完工的了。但最近就有些报道都讲到话啦，一啲嘅工程咧，因为受住疫情嘅影响咧，需要延期啦。咁而今朝早咧，体育专员啦，政府嘅体育专员杨德强咧，就接受电台访问嘅时候，都证实咗即系相关嘅消息啊。咁就系话咧，系有啲嘅工程咧，系受到疫情影响啦，要延期落成啦。咁讲紧嘅咧，就系而家有三个嘅主场，即系三个嘅场馆，就将会喺启德体育园嗰度出现啦。咁包括咧，就系一个坐到50,000人嘅主场馆。一个就是10,000人的室内体育馆，还有一个5,000观众的公众运动场。杨德强就说这三个主场馆都由于疫情影响了物料供应，建材是需要入口，包括钢材、组件、船期经常改，令到供应商就没办法去供应相关的建材。现在最新的评估就是出年2023年咧，年底都仲可以完成到嗰个5,000个座位嘅公众嘅运动场嘅。不过咧就呢个嘅室内体育馆同埋主场馆咧就要延期啦，分别咧就喺2024年中，同埋咧呢个嘅下半年咧吓，即系年中同下半年咧先至分别系完工嘅。咁钱方面咧就相信够使嘅，因为之前都问立法会就系申请咗拨款啦，都应该咧系完成到工程嘅项目嘅。咁但系咧最大嗰两个场馆咧嗰个嘅工程咧就需要延期啦，大希立。 我呢、這个咧，我都有时都拗晒头嘅，即系政府有啲工程咧，基本受疫情嘅影响，大家都明白啦。咁啊，我哋都有啲工程可以唔使延期嘅，如果我哋有决心去做好佢，譬如例如故宫，我哋咪如期呢个开放咯，咁样。咁但系呢啲设施延期嘅原因，今日我哋都唔好去追究佢啦。不过我哋都睇下咧，佢延迟落成咧。會唔會影響我哋嘅體育啊、文化嘅事業嘅影響，即係咁，例如啲大型嘅賽事啊，會唔會有受到呢個延期嘅影響咧？咁我哋都要探討下呢方面嘅問題。 嗱，因為其中一個比較大嘅一個運動項目嚟緊咧，就係2025年就會係全國運動會啦。咁啊，香港咧就有份係去到承辦嘅。咁啊，呢個嘅啟德體育園嘅主場館咧，都會係咧全運會嘅其中一個場館啦。咁究竟啊，今次會唔會話影響到全運會嘅舉辦咧？咁今朝早咧，體育專員楊德強就話唔會。咁啊，因為咧就全運會咧就2025年咧就預計係9月就舉行嘅。咁相信就算2024年咧就完成咗啲场馆工程咧，都有时间去到做试运同埋准备嘅吓。不过究竟系咪情况系咪咁样咧？不如我哋都问问一啲体育界嘅人士啦，亦都咧系呼吁听众咧，如果有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港协暨奥委会嘅义务秘书长黄敏超。黄敏超你好， 系你好， 黄敏超。 咁不如首先问一下全运会嘅影响啦，你觉得有冇影响咧？ 嗱，如果我哋預早知道佢啟德體育園嗰度係可係即係比較延遲咗咧，咁實際上其實喺啟德體育園所做嘅嘢咧，我哋其實 existing 都有啲相類似嘅，譬如好似佢50,000人嘅座位嘅場地，我哋其實喺跑馬地嗰個現有嗰個40,000座位嗰個，其實都可以繼續去用嘅，只不過可能即係而家佢原本嗰度咧係我哋做欖球。咁如果係話，即係嗰個場地用翻嚟啲做一啲足球啊，或者係賽跑咧，咁可能就睇下係咪如果係真係知道一定佢係延期嘅咧，啟德嗰度咧，嗰度可以有時間可以做嘅，基本上。另外咧，室內場館嗰度，你紅磡嗰度，我哋都坐10,000人噶啦，係嘛？所以變咗其實都即係其實有啲原本就話諗住啟德。起咗，咁呢边拆，咁呢边咪延迟少少先去再处理佢咯，啊，即系影响一定影响，但系如果早啲知道嘅情况，就我哋可以早啲系同组委会啊，即系全运会个一齐倾嘅设施系点搞啊？ 嗯， 其实所谓预备工作呢，即是譬如全运会的预备工作有啲乜嘢呢，如果要即是这个工程是延期落成的时候，个影响会是怎样呢？ 即是我所讲啦，其实有替代的场地。 是。 虽然不是一定话百分之一百好理想，比如好似由五万人缩小到四万人，咁其实都是一个场地啊。咁室内嘅亦都系有嘅。咁变咗就系、是我谂呢样嘢咧，就可能真系要同组委会倾倾啦。影响就唔系十分大嘅。 咁、但系预备工作有边啲啊？ 嗱，我谂预备工作咧就变咗可能你佢卖飞啊，啲人即入场啊。咁同埋咧，我哋当时如果系话预咗系嗰个嗰啲运动场啊，嗰啲人喺边度住啊，喺边度剩咧，就点样去嗰、那个、那个交通问题啊？咁我谂好多嘢都要谂噶啦。 体育界的准备又有没有呢？ 体育界，因为体育界，譬如你如果是个场地，如果不预咗暂时喺呢个启德嗰度未得嘅，你就先预备定呢边吓，呢、边如果是大球场嗰边，睇下可唔可以替代，系嘛？如果真系得嘅，而家正话好正，而家阿杨生所讲啊，体育专员佢系可以咩嘅？咁所以呢度咧可以即系两手准备先咯，早少少即系呢度做计划。系嘛？ 吓，由于我哋就嚟做呢个七点半新闻咧，黄文超可唔可以喺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阵啊？ 得 ，OK， 多谢你吓。我哋电话1872311，转头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98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076宗本地和122宗输入个案。医管局冇新情报死亡个案。院舍方面，位于葵涌石梨村的仁济医院魏俊同学会护理安老院有一名护理员寻日快测呈阳性，六名院友需要检疫。另外，學校呈報多177宗陽性個案，涉及30間幼稚園、75間小學、71間中學和一間特殊學校，當中有兩間學校的個別班級需要停課一週，分別是藍田的五邑司徒浩中學兒師班，該班有4宗個案。荃灣聖方濟中學籃球隊和泰拳班共有11人染疫，有關學生亦需要停課。衛生防護中心說，相信學生是沒有戴口罩運動時傳播。澳門新一波疫情累計增至49人確診，其中34人屬於無症狀感染。衛生局局長羅奕龍說，患者目前主要涉及兩個群組，其中外地僱員工作場地群組28人，監獄工作人員群組有19人，其餘兩人仍在調查。至於已經在中午結束的全民核酸檢測，超過67萬人次採樣，其中56萬多人次呈陰性，21個十運一樣本呈初步陽性。預料午夜12點前有全部檢測結果。當局聽日會安排全民抗原檢測，亦會劃區做核酸檢測。澳門政府決定繼續關閉非緊急服務的公共部門到星期五，並呼籲市民如非必要應該留在家中。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央视访问时话，会全力以赴把香港所有工作做好。未来五年是由治及兴的重要阶段，重点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指出，要居安思危，以充分的准备，确保在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方面受到充分保障。总体而言，把风险管理好后，全面发展经济，去解决民生、社会一直积累的问题。他提出会全面提速、提效和提量，压缩土地开发、房屋供应方面的程序，缩短整体供应时间，增加供应量。另外，会开展教育和培训课程，让年轻人提升竞争力，鼓励放宽视野，扩大就业范围，尤其是抓住大湾区机遇，希望他们变成好成功的一代人，对香港和国家感到骄傲。有政界人士收到当局邀请出席7月1号庆祝特区成立25周年活动，防疫要求包括后日起在住所和办公场所 点对点闭环管理，每日到政府指定检测中心接受核酸检测，以及在出席活动前一日入住政府安排的酒店等。获邀的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由于要杜绝社交活动七日，他预料将有领导中的领导来港，期望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又预期领导人逗留在香港的时间不长，可能在7月1号下午或者傍晚离开。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和明早大致多云，明日日间渐转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8到3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只系去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只是近住隧道入口的范围比较多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去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接近南园的一段是挤塞，龙尾去到深水湾道。反方向了，黄竹坑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寿山村道都是挤塞的，龙尾去到黄竹坑道公园。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葵涌的葵青路仲是有水管急收的，去葵芳方向近住荃湾路的第三线而家是封闭了，快线就已经重开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我哋一齐。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咧就系今朝早咧系体育专员杨德强咧就确认启德体育园咧部分嘅工程咧系会受到疫情影响，需要延迟去到落成啊。咁我哋咧就新闻之前咧就同咧就系港协暨奥委会嘅义务秘书长黄文超倾紧嘅，请翻黄文超出嚟先。你好， 啊你好， 阿黄文超，嗱啲正话咧就讲咗呢个启德体育园如果延迟落成咧，都唔会太大影响我哋啲体育城市，即系因为我哋可以提早两手准备啊，即系咁样。但系咧呢个就引起我谂起另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呢啲新嘅场地同埋我哋旧嘅场地，既然都可以我哋有替代嘅方法啦，即系咁长远嚟讲，佢哋应该点样分工合作先至能够发挥呢啲体育场地嘅最大效用咧？ 嗱，我谂大家知道咧，即系从事体育嘅人士越嚟越多啊，同埋呢个可能我哋将来咧，即系嗰啲唔同总会系同国际申请一啲咁嘅国际城市嚟香港咧，亦都会慢慢多嘅。 所以变咗咧就其实即系而家咧就某程度上咧就好多场地真系欠缺。咁如果系有多啲就更好啦。但系而家吓即系变咗，因为香港嗰啲地都系难揾嘅。咁所以变咗而家都系暂时我哋见一步行一步先啦。因为始终香港地好难揾嘅啊。就算而家吓佢起好睇嗰、那个启德嗰度，咁大球场呢度。都用翻嚟做，不管佢將來係改建又好，或者重建又好，都係用翻嚟做體育嘅，都唔會話係即係唔做第二樣嘢噶。 咁我諗仲有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佢延遲咗落成，即係對於佢原來設計嗰個商業運作模式有冇好大影響啊？ 嗱，呢樣嘢就要即係、就是、問翻佢嗰個咩啦，但係我估計。一定有啲，但系就唔会大，因为实际上呢两年嘅疫情咧，系对喺唔单止香港啦，好多其他国家都系影响紧呢个体育界嗰啲城市嘅，即系尤其是而家我哋亚洲呢边咧，即系我香港咧，好多时候如果真系有咩啲疫情仲有嘅咧，咁我哋又要检疫啊，又要删咗好多啲设施，都系影响嘅。 都想问多少少咧，就头先你都提到咧香港大球场啦，咁因为之前咧就都有一个香港大球场嘅重建嘅计划啦，咁都讲到话如果启德体育园嘅主场馆落成之后，一啲部分嘅大型嘅赛事就可以搬过去启德体育园啦，咁变咗咧就大球场咧有空间咧可以去重建啦，咁但系咧就而家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可能大球场就要用多一阵噶咯，咁而家你觉得个情况系咪？好差咧，即系个如果要继续用大球场嘅话，有冇咩问题咧？ 其实好差就其实因为而家有咗疫情嘅情况咧，就好多就算外国嗰啲大型嘅活动咧，都系取消，咁变咗咧就主要就疫情影响啦，就即系会差到边度咧？其实就唔一定话系比我哋以前个计算系差嘅。因为我哋以前冇计算到嗰个疫情咁噶嘛， 系啊，但系即系譬如见到大球场，即系可能仲喺启德体育园嘅主场馆未落成之前，就要用多一阵啦。咁其实有冇啲乜嘢嘅关注喺度啊？ 当然啦，如果系话可，因为始终咧大球场咧，如果根据政府佢哋嘅计划咧，就话拆咗嚟再重建。咁啊，都花好耐時間嘅，應該起碼都八九年啦。咁就變咗，而家褪一年半，一年半載，係嘛？嗰、那個啟德體育園先完成，咁呢邊咧先褪時差。如果係佢拆咗嚟重建嘅咧，個影響就唔係話特別大嘅。 OK， 另外都想问咧，就嗱，启德体育园咧，头先讲咗三个场馆啦，主场馆同埋室内运动场馆咧，都会系延迟落成啦。咁但系咧，就嚟紧咧就会有呢个嘅5000个座位嘅公众运动场咧，就相信都可以喺出年嘅下半年咧就系落成嘅。咁年底啦，就落成嘅。咁你对于呢个场馆又有冇啲咩嘅期望咧？你觉得系适合做边啲嘅比赛或者训练嘅咧？ 哦，咁其他即系好，即系我哋而家所有嘅场馆咧，基本上都系即系多样化，系提供俾唔同嘅体育活动咧去搞噶啦。咁梗系多一个场馆，梗系好过即系少一个啦。咁变咗，我觉得即系都对我哋嘅推动体育都系有帮助嘅。 Okay. 始终而家所有嘅设施咧都系唔足够嘅。 好啊，唔该晒黄敏超啊，多谢你。 好， 系黄敏超咧，就系港协暨奥委会嘅义务秘书长嚟噶。咁我哋又再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讲讲幼稚园而家所面对嘅问题啊！ 庆祝香港回归25载，港台电视31同步绽放新精彩，连串大型项目个个耀眼瞩目，用故事展现香港与大湾区融合新面貌，微电影。出发2022，群星用歌声致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新征程上新精彩，港台电视31。 2022投资市场信息万变，美国提速加息对港股会不会造成影响？ 美国是加速加息的，不够胆看港股看得太好住，我七小幅 3.0，后市的前景不太明朗之下，从个股和策略性部署里面都找到一些投资的契机的。 一桶金6月25号下午最后一场2022投资月论坛，请来海基亚洲投资策略部主管温杰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两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43，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大希立在这里。咁啊，大希立啊，这个时间想谈一下幼稚园的情况啦，因为都见到呢，其实就香港的 出生率呢是低啦，咁加上就是疫情啊，同埋都有一些移民潮的出现啦，咁啊可以说是多重的夹击啊，咁所以呢近期呢那个的收生下跌的情况呢，就各个阶层的教育呢都出现了。咁而家呢幼稚都有一些业界出来就表达他们的情况。就有个就是教联会就做了一些调查。就有七成的幼稚园，受访的幼稚园就表示，报读半日班和全日班的 K1 学生的人数就比去年是少。有三分之二的幼稚园就表示，今年放弃学额的学生人数是增加的。也都出现了就是超过七成半的幼稚园是有财政困难过大立。 我想呢，每次即人口跌啊，或者有例如疫情使到可能即翻学又不正常啊，冲击最大呢就即其中一个就是幼稚园啦，我觉得。咁当然啦，依家幼稚园我哋都可能等一下再要了解一下呢，依家即諗住有财困嗰啲呢，究竟是政府津贴比较多的幼稚园，又或是一些私立的幼稚园，这个我想我们都要搞清楚先。事实上幼稚园的市场以过去来讲，即是私立幼稚园都会，即是我们用英文讲就是一个 buffer 来的，即是可能是一个浮动呢，去成日面对千变万化的人口问题啊，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呢，都会即是有时会多了学生少了学生这样。不过依家政府资助越嚟越多咧，对于部分幼稚园，如果依家人口一下跌而产生咗个影响咧，咁自不然我谂业界咧就希望政府出手啦，因为政府嘅资助多咗嘛，依家 系。不过咧就睇翻幼稚园教育计划嘅过渡期津贴咧，就喺今个学期结束啦。咁所以今次嘅调查咧都系问咗啲幼稚园点样睇啦。咁都有近七成半嘅幼稚园咧，希望局方咧可以延长呢个过渡期津贴噶吓。咁各位啊，就各位听众啦，咁啊有冇啲就系有屋企有家人系有小朋友系读紧幼稚园嘅咧，或者系做紧一个幼儿教育嘅工作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而家电话旁边咧，请嚟今次做调查嘅教联会佢哋嘅理事，亦都系一位幼稚园校长蔡丽芳啊。蔡丽芳校长你好， 啊蔡校长 你好， 系。不如讲多少少你哋今次嘅调查先啦。咁啊，其实减少学生嘅人数系有几严重咧？ 那个数字嚟讲咧，就有学校都讲到系起码少咗三分之一嘅学生人数。咁所以對，即其實呢個都係喺七成學校嘅統計個數字出嚟嘅，都係比較嚴重嘅情況咯。 係，咁啊，另外即係有冇話邊啲班啊，就都可能係流失得多啲定點樣嘅咧？ 其實講緊喺幼稚園方面啦，因為最主要就係呢個疫情關係啦，咁就可能就會係有啲學生就暫停就留喺屋企裏面，就冇去學校裏面翻學。但而至於我哋即係睇到嗰個嘅由於出生率嗰個下降啊，喺未來嗰幾年裏面咧，就會產生一個係叫做喺我哋業界係一個好大嘅壓力，有機會咧就係可能導致到係要結束間學校啦。咁現時嚟講，我哋保守估計咧都有20間學校喺嚟緊嘅新學年咧係要結束噶啦，唔可以再繼續即係唔可以繼續經營噶啦。 嗰二十間係咪都係私立，或係即係有攞政府嘅津貼比較多嘅咧？ 係唔好意思，喺蔡麗芳校長答之前咧，我有一個特別嘅交通消息啊。咁由於港鐵就係有個消息咧，就係話由於電力公司供電故障，影響到屯馬線荃灣西至屯門站嘅供電啊。現時該個路段咧係暫停列車服務，請乘客為行程預留充裕嘅時間，同埋咧考慮使用其他交通工具嘅。咁請蔡麗芳校長講下。 咁咧，情況嚟講咧，嗰二十間學校裏面咧，係兩類型嘅學校都有嘅。咁而嗰個嘅普遍嘅情況都係咧，我哋用翻一個叫做政府嗰個資助去講先啦，即係一啲叫做參加咗幼稚園教育計劃嘅幼稚園裏面，佢哋點解都要面臨呢個結業嘅情況咧？就係基本上邊咧，我哋假設一間學校佢能夠有100個學生，咁佢每一個學生咧喺一年裏面咧，佢獲資助嘅金額咧係36,150元。咁按照咁去計法咧，咁佢全年咧學校嘅收入咧大約係有三百六十一千五百萬，即係我哋係300多萬啦， 360多萬啊， 系啦，咁呢個數字嚟講咧，係對於嗰個嘅業界，你諗下我哋本身嗰個教師嘅薪酬啦，以最低工資嘅老師咧就係22,790元，咁而校長咧最低嘅工資咧就係43,070元，咁如果用呢個數字去計咧，我哋已經得出個答案咧，就係話佢一定係即係同埋佢政府咧係會係將呢一個嘅總收入，佢係只可以用60%咧嚟到去支付嗰個嘅教師同埋校長個薪酬。咁喺呢度嚟講咧，已經係去咗成297萬。咁你變咗，其實嚟講係嗰個數字係根本就入不敷支，即係話我收入嘅學生根本就唔夠我去出糧。咁你諗下啦，咁學校咁點樣去繼續營運啊？原來係唔夠用嘅喎。咁就其實喺咁耐以嚟，啲學校如果係有翻咁上下歷史咧，咁其實佢喺過往裏邊咧一路都有啲儲備剩翻落嚟嘅。咁其實嗰個儲備咧，本嚟可能大家會覺得啊，有成幾千萬、幾百萬，好似好大個數字。但係當呢個數字喺而家呢個情況底下咧，一路係咁，即係每年都要咁樣去動用呢個嘅盈餘嘅話咧，一路減一路減嘅話咧，咁去到嘅底線就好似今年嘅情況啦。咁我哋有喺個訪問裏面咧，有嘅調查裏面咧，亦都有知道有啲學校咧係捱埋今年就已經唔夠用噶啦。咁有啲學校可能捱到一年、兩年、三年，但係跟住之後就係完完全全就係冇辦法啦。即係有啲學校甚至乎話答我哋咧係唔知道個盈餘可以捱到幾耐。咁大家用個捱字嚟講咧，咁你都睇到個業界嗰個困境係幾咁嚴重咯。 咁即係話，如果學生人數下跌嘅話，亦都影響到，即係其實都亦都影響到個資助同埋收入，係咪？ 當然係啦，因為佢嗰個係按人頭嚟去資助嘛。就如果按人頭嚟資助，咁我頭先已經係用一個保守嘅數字，係用100萬啦，用100個學生嚟去計算。咁但係你如果講緊好似2021年嗰出生率係37,000個小朋友，咁你37,000個小朋友如果分喺我哋全港有1,000間學校，其實每人大約分到30幾個學生嘅啫。 蔡校长，我想问两个问题啦。一个问题就是人口即系出生人口跌咧，就已经是一个趋势啦。先唔好计疫情啦，系咪？咁所以你可以预计咧，其实呢个情况就只会越嚟越严重，系嘛？ 系 咁、啊、如果喺咁嘅情况下边咧，加上幼稚园就按人头去资助啦。你嗱、啊，如果你又好似中小学咁。你就可以話啊，咁人口跌咗，我哋咪每班少啲人都可以繼續運作，咁即係政府找數啊嘛，即係包底啊嘛。但係幼稚園就唔可以咁樣嘅。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下邊咧，你哋有冇一個諗法就話呢個下降人口下降呢個趨勢，你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叫政府加大資助啊！唔按人头去资助，因为你哋有个咩想法呢？因为其他想法都是短期嘅措施嚟嘅啫，系咪？ 系嗱，如果喺而家嗰个情况去睇啦，我哋讲紧长远，我哋未必可以好深入去计算到将来会点。即系正如头先主持有讲过，可能几年后又会突然间出生率会高翻都唔定，因为过到个疫情，可能大家长又会想有小朋友。咁但系如果你讲翻现在即系最严重嘅问题咧，就话喺2017至2022年呢5年里边咧，政府系容许我哋一啲嘅幼稚园咧系有一个叫做过渡期津贴。咁佢有個特別津貼俾佢哋，叫做過渡期津貼啦。咁呢個津貼咧就係可以就係話去即係如果譬如一啲學校佢嘅老師唔係最低工資噶嘛，可能佢有一啲資深嘅老師，咁佢嘅薪酬係比較高嘅。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咁如果可以有一個叫做過渡期津貼咧，仲可以幫補啲學校可以係喺個營運上邊冇咁大壓力。 但是而家因为去到今年呢个学期完结，就已经冇咗呢个过渡期津贴。咁所以喺我哋自己喺教联会里面，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系喺呢一个位里面就考虑到，因为个疫情关系啦，咁所以呢就喺呢三年里面可唔可以 extend 我哋叫做延伸，即係俾多三年时间大家可以喺呢三年里面呢大家有个过渡缓冲解决呢个问题囉。 我谂呢个意见咧，我相信新即系依家宣布咗个新嘅局长咧，佢就熟悉幼稚园政策嘅呢、這个。咁啊，我相信我唔知啊，我唔敢代佢答啊。不过我相信呢个问题咧就比较容易解决，即系依家个津贴已经预咗出嚟，只系俾你用多咗三年啫，即系咁样。但我相信头先讲咧，就算疫情过后咧，个人口下跌嘅趋势可能都唔会。仲有好多种原因啦，即係唔係淨係疫情嘅原因，係会使到个人口会有反弹。其实长即係短期就可以用呢、這个即係嗰个过渡期津贴继续使落去用呢个方法啦，但长远嚟讲都需要有一个策略性嘅思维，你先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 长远性来讲，我们希望政府那边真的要深入了解我们业界的现况，个情况是怎样。譬如我们是究竟出生率，我们有个可以比率去计算，如果假设个出生的人口多翻，我们的小朋友的资助是多少呢？现在他以一个叫做36,150元一个人头一个小朋友去计算的资助呢，在现在的情况是实在是不够用的。那我们其实一路以来都希望呢政府能够在这个的资助额里面加大，譬如可能会去到40,000啊，甚至比这个数字会更加即是优化这个数字啦，令到就业界没那么大压力咯。 即是你的意思就是都是政府增加資助，就呢個係最主要嘅辦法，係咪咁啊？ 基本上都係噶。你如果因為而家你係提出咗一個叫做免費幼稚園教育計劃啦，咁但係呢個由於當時就係話本嚟個計劃係想係免費嘅。咁但係因為考慮到就係唔同嘅地區、唔同嘅類型嘅學校，未必會做到全面可以係免費。咁所以喺呢個環境底下就變咗，政府就係用咗即係叫做可以盡量幫到我哋業界就幫幾多啦，但係始終嗰個36,000+嘅一個嘅數字係真係實在太少，喺現在嚟講係幫唔到業界。我哋即係講緊我哋呢幾年裏面，如果再係用一個咁低嘅數字嚟講咧，我恐怕就係即係嗰個嘅結業潮啊，係越嚟越嚴重，就唔係單單只講私立學校，係講緊呢一個嘅資助學校裏面嘅情況都係會好嚴重咯。 我仲有一個附帶問題咧，就如果因為咁樣嘅財困嘅問題咧，再加上頭先講有好多未知因素咧，會唔會呢個時候再去做翻嗰個薪級標準係越嚟越困難咧？ 我估都係好困難嘅，即係如果用一個薪級標準去做嗱，我哋業界而家雖然啊，我哋喺之前一路都堅持希望有一個叫做薪酬嗰個嘅一個嘅 scale 啦，俾翻個業界係啦，個薪級表俾翻我哋啦。咁但係現在嚟講，我就覺得即係反而真係最急切嘅。在我哋叫做救亡嘅情况底下，希望即系政府嗰边系睇咗现在急需要去改善嗰个情况先咯。 嗯，咁啊头，咁你都提到即系教师嘅薪酬啦。咁其实你哋嘅调查访问里面咧，见到而家幼稚园点样处理，即系喺呢个收生下降之下，教师嘅薪酬点样安排咧？ 嗱，现在大部分嘅学校系会将资深嘅老师就會係即係我哋叫開除啦，或者同佢遣散啦咁樣。咁然後跟住咧，如果佢個學生嘅人數係即係需要再聘請老師嘅話咧，佢哋變相就會請一啲叫做由一個我哋叫 starting point 啦，即係叫做最基本嗰個嘅工資開始嚟到去聘請老師咯。不論個年資有幾多，個老師都唔能夠帶住嗰個嘅舊有薪酬去一間新學校裏邊工作。咁所以呢個其實對業界嘅同工嚟講係一個唔公平嘅事情嚟嘅。咁因為你就算任何商業機構每一個嘅，我諗一個打工仔，佢攞住一個薪酬，咁其實佢要去轉公司，佢其實 expect 係會係轉嗰個薪酬或者環境係會更加比現在嘅工作係優化優即係優秀啲啦，或者好或者會好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而家我哋嘅業界嘅情況就係一個好資深嘅老師，可能佢有20-30年嘅工作經驗，但係佢未去到退休年齡，但係佢要離開佢現有嘅工作崗位，佢係可能將現在有可能有30,000+嘅人工，去到變翻做22,000，咁所以 其實個問題係對我哋嚟講係即係都一個幾慘嘅事情，同埋都幾坎坷咯。 即係有機會有幼稚園裁減咗呢啲資深嘅老師之後咧，個老師可能因為即係要減薪好多啦，就可能唔願意再去其他幼稚園做，咁就喺呢行就係離開咗噶啦喎。 是啊，甚至乎都会离开呢行啦。咁如果佢屋企嘅环境好啲嘅，咁可以提早退休啦。但係如果佢屋企环境唔好啲嘅，分分钟都要做返个蓝领嘅阶层囉。 嗯。你头先都提到话有一个过渡期津贴啦。咁原本系咪就係为咗去到即係去到挽留呢啲资深嘅老师嘅呢？ 是啊，当年嗰时候2017年的情况就是因为当时亦都有多资深的老师，如果用按照政府的资助嗰个嘅计算方式呢，咁就实在是会令到呢一班资深的老师呢就一定是冇咗佢份工㗎啦。咁就要提，即係当年就係变相就提早咗喺2017年就会发生。咁当年就有个叫做过渡期啦，咁呢个过渡期就五年嘅啫，咁就啱啱好去到今个年今个学年。咁我哋其实真係好想政府可以睇到呢个现在嘅情况，可以将呢个过渡期津贴如果可以延伸多三年就会更加好啦。 OK， 好啊，唔该晒蔡丽芳校长，多谢你。 唔好客气， 唔该晒 蔡校长，就系教联会嘅理事，亦都系一位幼稚园校长啦。咁但系立点处理呢？而家佢哋就希望学生个每个学生嘅单位嘅资助额可以提高啦，同埋延长嗰个过渡期津贴啦，系咪都帮到佢哋呢？ 我谂。都系仲系要谂多啲办法先得，因为学生人数下降咧，我谂都系一个趋势嚟噶。 即系就算你增加咗每个学生嘅资助额，咁但系其实如果学生人数系下跌嘅幅度比较大嘅时候，都个资助额都可能系抵唔住嗰个学生下跌。 系啊，仲有当然啦，如果你话容许家长俾一啲学费咧，咁呢个又打破咗个所谓免费， 但又翻转头， 排翻转头，呢个都几复杂，都要有一个策略性嘅思维。 好，咁下次再倾啦。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